攻读雅歌第六幕爱情的圆满。伊津一郎从旷野里上来，那偎依着自己的爱人的是谁？新郎，在苹果树下我唤醒了你，在那里你的母亲怀孕了你，在那里生养你的为你受了惨痛。新娘，请将我犹如印玺放在你的心上，犹如印玺放在你肩上，因为爱情猛如死亡，妒爱繁如阴府，它的焰是火焰，是上主的火焰。新郎，洪流不能熄灭爱情，江河不能将它冲去，如有人献出全部家产想购买爱情，必受人轻视。新娘兄弟，我们的妹妹尚小，还没有乳房，到了她已婚之日，为我们的妹妹我们将做什么？她若是墙，我们就在上面建造银朵，她若是门，我们就用香柏木栓来关锁。新娘，我是一大墙，我的乳房如同塔，我在他眼里是如获得和平的女郎。新娘兄弟，萨罗满在巴尔哈蒙有个葡萄园，他将这葡萄园委托给看守的人，每人为园中的果子应交1000两银子。新郎，那属我的葡萄园就在我面前，萨罗满，1000两银子归你，200两归看守园中果子的人。新郎，你这住在果园中的女郎，愿你使我听到你的声音，同伴都在等候，细听。新娘，我的爱人，愿你仿效异乡山上的羚羊或幼鹿，赶快跑来。